第八十五集，关心。 这个悲剧的想法一直持续到了午时泡药浴的时候。药浴驱寒，御医先要给顾元白把脉，把完脉后却松了一口气道：“ 哎，圣上的病情已经有好转的倾向了。” 顾元白一愣，他皱着眉，觉得御医把错脉了。 朕的脑子还在疼。 泡上两天药浴应当就无事了。圣上昨夜可是摆上了暖炉，臣瞧着圣上昨日应当休息得不错，只要休息好，病就能去掉三分了。 既然如此，朕知道了，应当是薛远替朕暖了一夜的床，朕整夜都暖乎乎的，今日才好了一些。 知道自己病快好了，顾元白又细细问了问御医，这次的病情有没有伤到身子骨。御医回答的虽然很谨慎，但明显也宽了顾元白的心。顾元白安慰自己道：“ 你最少还能再活两三年呢。现在的摄政王和未来的权臣都没有出头的苗头，就算是个背景，也应该是个还有活头的背景。” 这么一想，彻底心平气和了起来。圣上的一番心思藏得太深，身边的人都未曾察觉出什么，圣上就已经劝解好了自己。宫殿门前，薛远笔直地站着，却有些出神。周围的同僚让他再讲一讲边关，讲一讲战场，薛远懒得讲，敷衍地用舌尖顶顶上颚，吐出几个字：“ 不知道。” 狂的几个侍卫都哑言，门缝窗口都有药味传来，这些药味闻惯了之后就很是好闻。薛远深吸了几口药味，眉眼压着，阴翳非常。 哪儿有睡意？ 他神经紧绷，想着小皇帝病重的样子就暴躁的要炸了。宫殿之中走出来了人，请薛远进去。薛远抿直了唇，官袍扬起，大步走进了殿内。宫侍将薛远引到了屏风之后，顾元白知道自己性命暂时没有大碍后，工作的兴致重新火热燃起。他声音含着药浴的水汽，朦朦胧胧，模模糊糊：“ 薛九瑶，朕想再听你说说边关一事。” 薛远顿了顿，看着屏风上的花鸟，缓声道：“ 好。” 边关的事大多都是大风、危险、耻辱和麻木，残酷的地方一笔带过，但一笔带过之后，薛远竟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没什么东西可以讲给顾元白听。北疆的风光，待久了的人自然不觉得那是风光，北疆的人，军队就是里外不是人。薛远就将残酷之中不那么残酷的一面说给了顾元白听，他说的不紧不慢，顾元白听得认认真真。等薛远说完了，顾元白泡的水也温了下来，里面的人在服侍圣上穿衣试水。薛远低着头，从屏风底下的边线一直看到自己的靴子前，瞧着屏风就知道小皇帝的喜好必定静雅细致，喜欢的也应当是什么诗词歌赋的君子，但薛远不是君子。小皇帝就很喜欢楚卫，楚卫见到小皇帝的次数少，但每一次小皇帝都会和楚卫相谈甚欢。 他娘的，憋屈。 顾元白穿好了衣裳，正午的阳光最烈最盛，配着驱寒的药浴，他都不知道脸上是汗水还是蒸汽。走出来的时候，瞧见薛远脸上的表情，随口问道：“ 薛帅想什么呢？” 薛远下意识往顾元白那儿看了一眼：“ 臣在想这屏风。” 既然薛侍卫喜欢这屏风，那便赏给薛侍卫了。 薛远一愣，顾元白已经带着人走出了宫殿，带走了一路的香气。趁着这会儿有精神，顾元白赶紧将政务处理处理，等到晚膳之后，又是疲惫而难受地上了床。身后来了一个人， 顾元白正要被热意熏得睡着，就听到耳边有人轻声诱哄：“ 圣上，您喜欢楚伟吗？” 顾元白侧过身，眉头蹙起。薛远不依不饶：“ 圣上，您喜欢楚大人的脸，还是喜欢他的手？”“ 喜欢脸就划破脸，喜欢手就砍断手。”薛远是个文化人，不搞杀人埋尸那一套。顾元白早就睡着了，根本没有听见薛远说的疯话。圣上这一病就病了好几天，病好了的时候，行动进程已经推进到了利州。这件事他只给了大概的方向，具体的怎么将利州知州引入套中，让其敢在如今反腐的关头吃下鱼饵，他全权交给了手下的臣子们。孔义林剑走偏锋，城府深沉，他相信孔义林会将这事办得完美。这一场病让顾元白升起了几分颇为急切的危机感，病好后不顾身体尚且虚弱，就投向了国家建设之中，谁劝都不管用。等这日时，顾元白就收到了宛太妃的口信。宛太妃言辞温和，透着几分想念，让人前来请顾元白去一叙。他思念皇上。顾元白这时才放下笔，抬头时恍然之间竟然有种恍然隔世之感。他愣了片刻，失笑道：“ 是谁暗自去通禀太妃了？”“ 圣上，是小的一力所为，小的甘愿受罚。” 顾元白叹了口气，朝着殿外艳阳天看了一会儿。“ 罚你做什么呢？都是在关心朕罢了。那便依太妃所言，去瞧瞧太妃吧。” 京城庄园，宛太妃温和笑着给顾元白轻轻扇着蒲扇，看他吃着茶点。宛太妃如今不过四十出头，在现代还是活力十足的岁数，但现在宛太妃的神情举止间已经有了沉沉的暮气。她在后宫之中待了十数年，早年又服用了绝子药，身子骨伤了根，又没好好活着的心气，面容虽未老，却已透着老气。前些月里宛太妃得了病，御医说宛太妃很难熬过夏季。顾元白并不是不想来看宛太妃，但宛太妃却不愿意经常见他。自从小皇帝登基之后，两人见面的次数也是少之又少，但其中的情分却不曾减少。宛太妃只是因着顾元白的身子，想着少见些面，少说些话，到时候他走了至少要好受一点。树下的阴凉里舒舒服服，顾元白腹中微饱之后就停了手。宛太妃让人送上凉帕，笑着道：“ 近日热了起来，宫中可有准备好过暑的东西？”“ 回太妃都已备齐了。” 瞧瞧你，天福生同我说，你近些日子忙得饭都忘记吃食，我还不信。如今一看呐，他可没有说的夸张。天下再忙，难不成所有的事都急在这一时半会儿了？ 您说的是。 我说的再是，也得皇上你听进去了才是。 最近国务繁忙，离不得朕。 嗯， 确实忙，但各个事务都已上了手，大人们乃国之栋梁，圣上实则不必如此事事躬亲了。 田福生， 怎么皇上还不让说了？瞧瞧田福生说的话，这才是真的话。皇上身体自己都不爱惜，又如何让身边的人能放得下心？ 这几句话说了下来，宛太妃已经有些疲惫，她缓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道：“ 哎，元白，万不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”“ 是。” 宛太妃看着树影，婆婆娑娑之间光斑投下， 他语气缓缓，夹杂十数年光阴的厚重。 先帝在时，总说要做一个好皇帝，但先帝总是说了又做不到。政务繁忙，先帝没耐心一动不动地坐着处理政务，这一天拖一天呢，最后累的还是自己。在你出生后，先帝已算勤政，但如此勤政也未曾减少休息。先帝闲暇时便去礼佛，去玩乐。原白，先帝都知晓要休息，不能累坏了自己。他如此行事，大恒也未曾出过什么错。我觉得皇帝就该如此，你说是不是？ 婉太妃不知晓大恒的国情，也不知晓顾元白在忙些什么。他的这番言论天真了许多，但却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，希望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留下一个休息的时间。顾元白不反驳，只是含笑说道：“ 婉母妃说的是。”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